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73章，进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是醒得最早的一个，其次是苗阳湖。这姑娘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看着刷牙的袁子峰，突然开口问道：“ 昨天晚上大半夜的，你们俩干什么去了？”“ 什么？”袁子峰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。 你和李琴说 那个没什么。袁子峰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免尴尬，因为没带伞，俩人一度淋了一截，最后还是袁子峰按耐不住了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护住李琴叔，这才让他的身体不至于更加糟糕。苗元湖笑眯眯地看着他，突然左右看了看，压低声音：“ 子峰，现在知道你之前对我没意思，不是因为我没有魅力，而是因为你的性取向对我没有兴趣。我顿时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。” 苗阳湖见到袁子峰一副被雷劈的样子，还顺带着开口解释：“ 你不会以为大家都看不出来你跟李琴叔的关系吧？我跟你说，真的老明显了。”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吐掉嘴里的泡沫。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八卦呀？ 因为以前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关注我嘛，所以你就一直没发现我的真实面目啊。反正我俩现在也不是谈恋爱的关系，我也不需要保证我的自身形象了，那我就可以随便在你面前展露我的真实面目咯。 那个谢廖东知道吗？ 关他什么事？ 袁子峰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苗阳虎脸上神色急变，最后道：“ 你别忘了，这么几年我追你全都找他当军师，我什么样他还能不知道？” 袁子峰扯了扯嘴角，没再说话。李琴叔的胃经过一夜的休息好受了不少，早餐已经能顺利进食了。因为赵子珍下午还有工作的缘故，所以几个人早上得很赶地返回市中心。这次都不怎么尽兴，主要是烧烤没吃成，星星也没看着。苗元湖和谢廖东约了赵子珍，下次再出来露营，一定得选一个绝佳的天气。赵子珍应下了，又顺便问了林天宇：“ 你来吗？”“ 不，在家复习，让我觉得更专心一点。”“ 来啊，等你们高考完吧，那时候你也不用再学习了呀。”“ 我预习大学要学习的课程，而且我暑假得去当家教。”“ 啊，这么说你已经想好了考哪里了？” 这句话问出来，车里的气氛顿时有一瞬间的紧张，之前有多轻松，现在就有多烦躁。苗元湖这成绩虽然也不怎么好，但他是艺体生啊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小提琴去考艺体学校，而且他的专业成绩非常不错，多次得奖。林天宇就不用说了，他的成绩读哪儿都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如此一想，车里最担心的反倒是谢了东了，他的成绩是读哪里都会有特别大的问题的。“ 就本事。”“ B 大。” 林天宇没再开口，赵子珍把目标放在苗阳湖的身上。“ 哎，你呢？” 苗阳湖早就有自己的目标，直接开口道：“ S 大，再过一个月应该就要校招了，我到时候过去看看，应该没太大的问题。” S 大在临市，坐高铁过去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，离得还是有些远了。 现在子峰的成绩应该不需要担心太多了吧？ 哼，得看他想读什么专业了。如果又要好专业，又要好大学， 还是会非常吃力的。 现在的成绩不过是过渡而已。 哦，现在的子枫同学很有信心吧？ 苗元虎起哄似的笑道，他眼珠子一转，视线突然落到了谢了东的身上。 你呢？毕业后打算怎么办？再读一次高三？ 谢了东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，没说话。 该认真学习了，你没有目标，不然就跟我考一个城市呗，这样我们还能很近。 谢了东顿了顿，特别认真地看他一眼。 你乐意我跟你一个城市？ S 市又不是我建造的，你去不去我管得着吗？ 谢了东笑了笑没说话。到了高三下学期，基本上高考的同学或多或少的都有目标了，袁子枫心里却是还没琢磨太多。他想的是先把自己这成绩提高了，到了要填志愿的时候再琢磨这事儿。不过今天在车上这一顿聊，当赵子珍问起那句话的时候，袁子枫率先想到的居然是李琴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。他说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看法律频道，不如去学法政好了。袁子枫其实觉得这个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说真的还算是挺有意思的，研究那些法律条文是怎么样在这庞大的社会体系中起了作用，这挺有趣的。不过因为这事儿还没有迫在眉睫，袁子枫很快就抛在脑后了。这天之后，他在家打了几天游戏，高三下学期就这么平静的来临了，似乎连一点征兆也没有，也一点都不轰轰烈烈的。袁子枫又搬回了李琴书家里，他发现李琴书新买了好几盆盆栽，有多肉也有绿萝，都被他照顾得生机勃勃的。有时候袁子枫闲得没事了也会帮忙浇水。新学期伊始，袁子枫因为成绩提升太快，被迫上周一的大会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学习经验。随便一学就会了，这句话引起了全校同学的公愤呐。基本上掌握好规律，把握好基础知识，都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如果实在觉得学得吃力了，就放弃那些拉开分差的难题，专门攻克基础题，及格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哎，终于说到点子上了，众同学屏息凝神，仔细地听。至于英语，没办法，全靠天赋。袁子枫从讲台上下来，差点被一边的各种眼神给瞪死。 老大，你知道吗？作为你的忠实拥护者，我都想把你给揍一顿。 袁子枫挑了挑眉，没说话。高三下学期的开始，导致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进入了一种紧张戒严的状态中，就连混吃等死的胡闹区的同学们上课也都开始认真听讲起来。至于一小部分在这种时候都不努力的，也都开始变得安静起来。毕竟这是别人的人生大事嘛，如果再胡闹打扰了人家，那就不好了。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谢了东反而一如往常，一点要奋斗的意思都没有。他自己不急，苗元虎反倒是急了，来找了他好几次，他都没有一点要学习的意思。第一次月考，谢了东仍然是掉了车尾。袁子枫的分数已经涨到523了，把之前看不起他的某人给狠狠地踩在脚下。某人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其实袁子枫已经忘了有这么个人了。还是吴东宣布成绩，他气得跳脚的时候，谢了东提醒他，他才想起来的。哦，叫萧霁。吴东把卷子摊开放在讲台上。 这一次我们班有同学进步很大，但也有同学退步了。总体来说大家都挺不错的，都知道要高考了，都开始认真了哈。袁子枫同学这一次又涨了几十分，大家鼓励一下。 教室里众人面面相觑的，还是没习惯 以前的吊车尾突然窜到前面去了。 萧霁同学这一次考得不太好啊，寒假的时候没有认真复习吗？退步了60多名，跌到200多名去了。 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退步了60多名？ 那瘦干瘦干的男生顿时站起来，一脸的尖嘴猴腮的模样。 怎么不可能？萧霁同学要学会找自己的原因，别人都在进步，你在原地踏步，跟退步有什么区别呢？ 这怎么可能？ 萧霁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猛地一下坐了下去，不断地念叨着重复着这几个字。袁子峰没注意这人的表情，接过了自己的试卷后便打了个哈欠打算补觉，却不想一直觉得自己后背有道灼热的视线，烧得人头疼，根本睡不着。他皱了皱眉，扭头看了眼，正好对上萧霁那有些阴狠恶毒的眼神，似乎是把自己给记恨上了。哼，袁子峰挺不能理解这人的啊，你自己成绩退步了，这应该和袁子峰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。他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，不过不正常的人用正常人的思维是理解不了的，理解不了那倒不如不去理解。袁子峰果断地把这人抛到脑后。林天宇这次依然是班级第一，年级前十，他的英语这次考得还行，有129分，虽然跟他其他的科目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，但上 B 大是绝对没问题了。袁子峰其实也挺佩服林天宇的，这人语感说实在的是真的很差，可是英语能够长到这个程度，这毅力可见一斑呀。袁子峰很少佩服人，林天宇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